哇！有而家一個新嘅環節，呢個新嘅環節咧就以前我哋都係吹水啦，今次都係吹水，不過咧有啲實物攞嚟吹水，就話有我位好友咧，呢個亨利就話不如咧我哋講下書啦。 係啊，係啊，好耐冇做節目。 系啊，书啊，咁啊，书就唔系 S H E， 系 book 嗰家嘢。咁啊，今日咧就即系我哋讲本书，呢本书嘅作者咧就大家咧都即系好耳熟能详噶啦。无论即系我老豆又识啦吓，即系好多人都识嘅，因为佢救晒长命。今年系92岁，咁啊，李光耀。李光耀咧叫做呢个多产作家啦，即系好少国家元首咧喺当权之后咧都写咁多书嘅。咁都幾得閒啦，證實咧佢啲管理幾好，尤其時間管理幾好。書就唔止一本啦，咁呢本係新嘅，叫做咧《李光耀觀天下》，咁啊台灣天下文化出嘅。本書咧就唔係好厚嘅啫，咁我都睇曬噶啦，咁啊唔係全部記得曬。咁啊新加坡呢個國家咧，就香港人咧都係熟悉，成日都話《雙城記》係《Tale of Two Cities》，一個香港嘅新加坡。好多嘢咧比較佢，尤其是咧就係啲政策嘅時候咧，都攞新加坡嚟講嘅。不過咧，對我嚟講咧，新加坡咧就去過一次啦，都幾遠嘅地方嚟噶，對我嚟講啦嚇。但係諗起新加坡，並唔係話咩港府咩房屋政策、人口政策啊、醫療政策，而係新加坡啲戰鬥機最令我著迷。因為我咧好奇怪，新加坡嘅空軍咧號稱東南亞係最強嘅。咁啦，佢個國家就唔係好大，咁啊俾少少基本資料俾你哋啦嚇。新加坡咧嘅面積咧就約莫香港一半多啲，香港咧就1100平方公里，新加坡咧係660平方公里，咁啊約莫一半多少少嘅啫。咁啊咁細嘅地方咧，原來擺咗咧110架最先進嘅戰鬥機喺度，咁啊點擺咧？點擺得到咁多飛機咧？咁細地方啦，飛兩分鐘就走咗去啦嘛。咁我哋陣間咧先再探討呢個問題。而家講下今晚咧咁即係非常榮幸啊！有阿大衛喺度，啊有阿亨利喺度，仲有菠蘿王喺度，大家傾下呢本書啊，即係俾多啲呢個刺激俾我，令我咧可以呢個啟蒙下。咁啊呢本書咧就咁咧，李光耀觀天下。我睇完之後咧。我感覺就係咁樣嘅，就話佢裏面分11章，講到好多國家啦，即係如果你話作為國際關係嘅其中一本參考書咧，我係推薦嘅。不過講明咧係 one of the reference， 唔係 the reference。咁佢因為好簡潔嘅文字咧，係講咗其他國家嘅概況，同埋好容易明白嘅文字。我手頭上揸住本係藍色嘅台灣出嘅啦，佢係翻譯本嚟嘅，原裝咧呢個新加坡咧呢個李光耀一定用英文，因為佢當權之後就下令咧新加坡咧用英文作為官方語言，全國要學習。咁啊，全國要學習，實際上咧仍然有新加坡好多人都唔識講英文嘅。咁啊，鄰國咧就同馬來西亞分咗出嚟，1965分咗嚟出嚟之後咧，馬來西亞用馬拉語作為呢個官方語言，兩國咧根據呢個李光耀嘅睇法咧。就係、是由於語言問題咧，其中嘅重要問題，大家走嘅命運咧都好唔相同啊！咁我講到呢度啦，咁我問下呢、這個亨利啦，喂，你新加坡你點睇？ 新加坡去咗幾次啦，新加坡同香港最大唔同嘅地方，新加坡冇冬天噶嘛，係嘛？所以係冇冬天衫賣噶嘛。 新加坡我問過人啦，新加坡氣候係點嘅咧 ？Hot。And very hot，因為咧全年都係咁熱嘅，佢有雨季嘅，不過咧落唔落雨都好咧，都係咁鬼熱同埋咁鬼濕嘅。 新加坡我嗰時仲嗰陣打工都有出差去新加坡噶嘛，咁但係你新加坡好多人都有時會，我嗰時聽佢哋講好笑嘅話，新加坡啲人如果出差去歐洲啊，去美國嗰啲冬天佢有一種生意咁樣做噶嘛，係租啲褸噶嘛，因為冇人會買褸嘅。 我就買咗翻嚟都著唔到。 係啊，你喺新加坡點會著？但如果你話你諗住又唔係成日會出差嘅，即係好似假時我哋打工都會噶，即係特別有啲外資公司，你第一次出差，公司又俾2000蚊去買個夾咁解啫嘛，即係俾錢你買個夾，即係咪假時都冇辦，都唔係好多人去旅行啦，大佬係咪先？咁啊，另外新加坡物我上次去我感覺就話佢啲嘢啊，真係都其實食嘢唔係貴嘅，坦白講我感覺。 因為佢個貨幣嗱，貨幣就啱啱可以貶值啦，但我感覺佢啲嘢唔貴住，因為即係如果你喺新加坡住咧，你唔耗煙唔耗酒咧都 OK。哇！啲煙啊真係好貴，我嗰時一日食一包，一包成90蚊港紙啊！ 哇！嗰陣時都90蚊港紙啊！ 要啊，啤酒都貴嘅，啤酒貴，啤酒就算你，所以你見其實新加坡人去飲酒都係，我諗都係去直頭去餐廳嘅地方飲。你去第一第一啲便利店買罐啤酒，講緊都2-3蚊新加坡紙喎，大佬。 哇！啊就係、是、根本佢就唔想你飲。 啊，係，佢係用某一啲方法去限制你嗰啲人嘅活動啊嘛。 嗱，你講咗咗一個 point 啦，你話新加坡咧，你去到發現咧，你嘅你嗰啲 marketing 投得好掂啊嘛。原來咧，佢有一個市場咧，就出租啲依個寒衣俾人嘅。 有， 即係話咧，佢國際貿易、國際關係咧係好重要 嘅。佢有嘅，佢你同埋你睇下佢哋嗰個城市建設咧，譬如。因為我姑姐喺新加坡住噶嘛，我每次去都去探佢噶。你見佢所謂嗰啲祖屋咧，佢啲設計真係 即係公共嘅即係香港嚟講居屋啦嚇。 唔係香港啲人唔慣住佢啲地方，香港啲人咧，因為我都有發現香港人最中意住啲咩地方咧，就係想要你個屋苑樓下有個地鐵站，咁咧出門口都唔使帶遮。咁你翻到公司咧，最好喺中環翻工，落地鐵行翻上嚟又係唔使帶遮嘅。但新加坡唔會嘅，你見佢啲祖屋設計咧，係都會喺地鐵站附近嘅，但係佢通常都要行一段路，有個公園。好大塊草地嘅，咁啊都係中國人嗰啲嘢啦。夏天去咁你見唔係？夏天去咪見啲人晾曬啲面，晾曬啲衫啊，成日喺度晾咯。咁啊，所以佢都係想啲人哦，你翻屋企你都做下運動行下咯。同埋呢啲祖屋正啊，我姑姐同佢個仔住，四條友住，我去揾佢撳鐘，點解冇人應？佢住咗六樓噶嘛，你邊諗到間祖屋？佢喺六樓原來係複式嘅啫，即係六樓同七樓都係佢。 哇！咁勁， 一層千二尺噶。 哦，咁啊有排就落嚟開門啦。 係啊，我而家上面睇緊電視啊嘛。 哦，咁樣。嗱、呢個就係因為個房屋政策啦，我哋香港都好，就算冇去過新加坡都聽過啦，係相當之成功嘅。咁我真係想問下菠蘿王啦，頭先阿亨利就講到啊，新加坡係一樣好重要國際化方面啦，一個咁細嘅城市國 City State。原來咧係好重視，好重視同國際貿易嘅，有呢個出租行呢啲家嘢嘅。喂，你點睇咧？新加坡國際化嗱，呢本書叫做《李光耀觀天下》啦。 咁好坦白講，你基本上一個地方面積咁少，你又根本冇乜呢個所謂天然資源。因為事實上，當初你同馬來西亞嘅關係就係在於英國人臨走嘅時候，將你劃咗入去馬來西亞聯邦。咁就係令到新加坡開始留意到咧，即係其實佢可以即係借用到馬來西亞聯邦裏面咧個土地啊、農作物啊、各種天然資源啊嘛。咁但係當你同馬來西亞鬧翻之後，你俾人踢個出局之後，根本嗰啲嘢唔到你用咧，你其實係需要即係自己自力更生嘅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啊，即係佢淨係食水供應嗰度啊，馬來西亞賣俾佢嘅水啊，都係即係唔係用一個平價賣嘅。咁如果係關係有， 嗱呢個又同香港有關啦，香港要買啲東江水啦， 好唔同咯。咁同埋加埋你係即係你自己個地理位置咧，你其實首響咧，即係馬六甲海峽附近咧，咁嗰度基本上係你係石油運輸啊，各方面嘅海運咧。你都要係經呢一條路線行啊嘛，咁所以你要做貿易咧，有你嗰個先天地理上嘅優勢，所以你會今時今日望翻馬來西亞產業咧，佢其中一個項目就係做呢一個石油化工咧各方面嘅加工，咁呢一度都係建基於你係海上路線裏面咧一個重點嘅，即係一個重點位嚟嘅，咁所以呢一個地理因素導致到你加埋你嘅你要。同人做貿易，你先就可以要到有嗰啲食水啊、糧食啊、咖喱瓜嘢咁。 係新加坡啊，新加坡都有石油石油化工業。 係啊，唔係嘛？ 啊，佢係如果你產業多元化，一定比香港嘅多啦，起碼有石油化工業啦。 佢有煤油廠 啊嘛。係啊，同埋佢保持住佢有一定嘅基本工業，佢唔會完全即係俾工業走曬嘅。 係，仲有呢個汽車工業啦，儘管唔係話生產呢個引擎啦，就汽車裝嵌嘅工業啦，啲名車咧都係喺新加坡嗰度裝嵌嘅。 係啊，你亞洲其實唔係就係新加坡㗎，你見譬如馬來西亞、泰國呢地方，因為我嗰時我做車我知。咁其實佢好多即係好多年前嘅，即係如果你啊，即係如果大家聽嗰啲有翻上一年嘅，你咪記得嗰個時呢、這個九出呢、這個金融風暴之後，咪攞喺馬拉嗰個泰國咪買咗好多啲 Benz 翻嚟咯，好平咁買翻嚟噶嘛。咁又因為其實佢哋亞洲呢地方，譬如新加坡好馬拉好 ，even 泰國都係， 佢哋都係用一個即係個政府手段咯，即係哦，你整車進口，我就打你好 Q 高關税。咁佢就逼你咧入去開一啲我哋叫 CKT 廠啊嘛，即係琴日落單喺度做裝嵌啊嘛。咁第一，我哋可以交少啲税；第二，你咪請多啲人咯。因為如果你做間汽車呢啲叫做我哋唔好話叫佢生產線啦，佢就一個 裝嵌線， 裝嵌都裝嵌線，好多人可以。 嗯，嗱，本書裏面咧就講到都幾多國家噶，佢有11章噶嚇，11章，其中佢第一章講中國啦，跟住講美國啦、歐洲啦、日本啦、東南亞啦，東南亞佢講咗5個國家，咁跟住講翻新加坡啦，然後講中東啦，咁佢亦都提到咧，全球經濟咧會何去何從，同埋能源同埋呢個氣候變化咧對佢哋新加坡或者全球啲咩影響，然後咧。本書咧亦都講佢個人生活而家起居飲食係點樣嘅，一用幾多時間啊接嘉賓啊見客啊寫書啊或者幾多時間去訪問咁啊，而最後尾咧本書有一個好大嘅特色，就係喺呢本書咧就係喺兩三年前咧2012年嘅時候咧係撰寫嘅啊，咁嗰段時間啱啱咧就前西德總理舒默特，咁舒默特咧就1974年做82年係西德嘅總理嘅，咁啊。訪問新加坡就訪問佢兩個老朋友嚟嘅，咁啊最後尾嗰張咧就係咧記錄咗佢兩個老朋友咧喺度對話嘅，咁都幾值得睇嘅，因為兩個都係可能即係後生仔未必知啦，但係我哋後生嗰陣咧就一定知道邊個舒默特啊，前西德總理，佢最大特色就係佢去訪問波蘭嘅呢個猶太人集中營嘅時候咧，佢跪喺地下係懺悔嘅。咁呢個係記得啦，咁我唔講佢個住先啦。咁啊，咁多個國家啦，咁你估下啦，噏過啦，你估李光耀最俾面咩國家咧？ 中國大陸啊， 係 都要俾面阿爺啦， 最俾面係中國啦。佢最鬧得盡嘅不留餘地係邊個國家？ 日本 唔係 美國 嗱，遠交就近攻 哦，遠交近攻啊。馬來西亞咯， 馬拉咯，爭到馬來西亞咧就好緊要嘅。咁啊，呢啲恩怨咧，可能好多人誒聽過啦。咁我都簡短咁講講啦。佢就話，其實當年咧就1959年嘅時候咧，咁啊，佢係依個新加坡自治邦嘅依個領袖啦，咁都係馬拉嘅一部分啦嚇。咁佢咧就提倡就話，馬來西亞係馬來西亞人嘅馬來西亞。即係呢個馬來西亞係屬於喺馬來亞半島住嘅所有人嘅，唔係暗示唔係淨係你馬拉人嘅。但係呢個政策咧就不被咧呢個馬拉為主嘅呢個東姑 東姑拉曼 係得係啦，冇錯冇俾佢所接納嘅。啊，最後尾咧就因為新加坡咧以華人為主，有70%係華人。咁如果新加坡存在喺馬來西亞聯邦咧？影響到個種族嘅比例， 佢咧馬來60年，如果冇記錯，60年佢哋選舉咧，新加坡嘅政黨咧進軍馬來西亞咧，佢哋得到馬來西亞好多華人咧嘅選票支持啊，嚇親當時候嘅執政嘅馬拉當局， 嗯， 就好驚你新加坡班華人就串埋馬來西亞班華人咧， 喺度搞 最大嘅勢力， 嗯， 係啊。呢樣有影響幾深遠嘅。 嗱，總之依個華人因素係一個其中令到新加坡啦，可能最主要原因令到新加坡咧係被逼脱離，佢唔想獨立噶。而家嗰啲人話乜乜獨立、港獨啊，啊，咁啊其實咧係人哋逼佢獨立噶。呢個嘛，新加坡被逼獨立係罕有嘅例子， 即 係馬來西亞、吉隆坡面根本就唔老禮你， 唔該你 躝屍趌路，成立個新加坡國啊。咁新加坡國咧就即係早期要生存咧就。唔係容易嘅，尤其是喺軍力方面啦嚇。咁儘管咧係有英聯邦軍隊，包括紐西蘭、澳洲等軍隊喺度住啦，佢本身咧係冇兵力嘅。咁啊，佢為咗要成立咧可靠嘅軍隊，我哋揾邊個國家幫手咧？ 台灣 嗰個年代好似係台灣啊嘛。 台灣 錯啦！如果你揾台灣，你會得罪中共。依個李光耀咁超聰明嘅人，點會玩呢家嘢去得罪中共？佢最識玩平衡噶嘛。 唔係佢唔係公然去揾台灣，但係我知道即係馬來西亞嘅唔係新加坡嘅軍隊咧，每年嗰陣時候咧喺經過蔣介石嘅時候都會去台灣。 而家都有喺台灣，因為新加坡太細，冇一啲地形啊。而新加坡嘅依、這個 mountain 嘅 troops 咧，山岳部隊咧，係喺台灣訓練嘅，借台灣嘅，即係成日台灣同新加坡關係好曖昧啦。呢、這個有機會先好曖昧，直情係試到咧，就係喺呢個九十年九五年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台海危機、導彈危機嘅時候咧，新加個李光耀講句咧，就係一隻發癲嘅説話。佢話唔該你中共咧，依個打呢、這個台灣之前咧。早幾日通知，等我撤退曬我啲兵先嚇。呢啲真係講笑嗰、那個咁講。咁啊講講翻轉頭咧，就話佢揾邊個國家咧？咁隔離佢最大嘅最大威脅係邊個國家？當時1965年嘅時候， 最大威脅唔會係印尼。 印尼咧一定要聽美國佬之笛啊！咁最大威脅當然係馬來西亞啦。咁馬來西亞信咩教嘅咧？ 回教， 回教，咁佢揾边个国家嚟帮手，一定可以治到你啲回教嘅咧？ 揾基督教嗰啲， 都唔够激， 共产党咯， 更加怕，系牵涉到呢个宗教信仰噶啦，揾以色列嚟帮手啊嘛， 所以基督教有关嘅， 你可以咁讲啦，以色列训练第。訓練呢個新加坡兵，所以就應該就係打得嘅。咁最可靠啦，有以色列佬喺度治理呢個馬來西亞呢個回教勢力。Anyway， 講返轉頭呢，佢最唔鍾意嘅呢就係馬來西亞啦。過咗呢、這個半個世紀之後，仍然數柒你呢個馬來西亞點衰嘅啊！ 咁啊，調翻轉嘅馬來西亞啲人亦都好痛恨新加坡佬嘅，即係覺得佢哋所有污糟嘢都走過嚟馬來西亞做嘅。 咁啊，冇辦法， 自己屋企又乾淨，人家屋企又可以整污糟咧。 哇！你講個通咁似到部分大陸佬嘅，大陸佬有部分大陸佬話中國污染問題係西方國家導致㗎。 我十幾年前去馬來西亞開會，又撞到兩邦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兩邊嘅政府嗰啲官啊，咁啊兩邊咧都係私底下講對方壞話， 我冇錯， 即係互相講對方壞話，我印象好深刻嘅。後屘我私底下問啦，咩原因咧？佢話即係新加坡人自己政府要自己乾淨，咁但係你去即係揾妓女啊 ，kitty quack 啲咧，就全部走曬過去馬來西亞搞。 哦，多似啲香港人去深圳啊啫。 即係總之就係你喺自己屋企咧，就唔好整污糟；你去其他地方咧，整污糟冇所謂咁樣。 即 係自己地方 咁。馬來西亞人對新加坡嚟講咧，都係愛恨交織嘅 ，mix feelings 嘅。我亦都聽過一啲馬拉仔咁講咧，佢哋好羨慕新加坡，因為新加坡咧搞咩都好成功嘅。佢哋馬拉國咧就唔係咁嘅。 佢同埋咩啊？我即係譬如我有啲客都喺馬拉國嚟，佢哋都係咁喺度講，即係佢其實覺得你佢覺得新加坡嘅管治，特別係啲華人喺、馬拉嘅華人咧，佢都覺得新加坡嘅管治係比馬來西亞相對嚟講咧係比較公平。定係混蛋嘅嘛？如果你有出去讀過書，你知你去澳洲就最多噶啦。好多係馬拉啲華人啊，過去讀大學噶嘛。因為就算讀大學，佢都有分人種噶喎。屌先先貴啊嘛！即係你華人要考到好叻先可以讀醫科啊。但如果你係可能你本身係馬來亞人嗰啲求嬌期啊讀噶啦。 係啊係啊。 所以係佢哋係 唔公平，佢覺得好唔公平。 保護政策啊嘛。 依、這個保種族嘅保護政策。係、 保護政策。 咁你做你啊，就算而家話你喺馬拉做生意，你都揾個馬拉人。你做股東啊！你唔可以自己做嚇。 六八年即係嘈完一鑊之後，就係嗰個咩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咧，就其中一定規定咧，即係華人企業裏邊咧要請翻一定數量嘅馬拉員工。 嗯。 咁咧，亦都要將嗰個股份嘅控制權咧，要分一部分俾馬拉人持有咧，免得咧即係你華人家族咧獨佔啊。 係， 咁於是就由你嘅股東一路到職工咧，你都要收翻一定數量嘅馬拉人。 嗯， 咁呢一種係對馬拉 人咁似強鄰近強國嘅， 唔使鄰近，似香港啫。我哋都唔 知鄰近強國聽講，即係外資包括港資入去咧，你開檔咧都要請翻去當地嘅人啊，嗰啲唔使做嘢嘅。 係啊，總之你好誇張嘅。八十年代中期試過咧，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咧鬧出一單好大件事，就係、是。即係當時候政府強令咧，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嘅中文系咧，嗰啲人嘅畢業論文咧唔准用中文寫，要用馬拉文寫啊嘛。 係。 咁嗰時候嘈咗兩年咧，係嘈到拆天噶嘛。你即係我哋正常人，你真係讀日文啊，當 Henry 真係讀日文啊。你臨尾嘅畢業論文咧，只能夠用中文寫日文，唔准用日文寫日文嘅。咁你呢啲咪完完全全黐線嘅做法咯。 所以馬來西亞冇辦法。冇辦法成為呢個即係好強嘅國家啦。嗱，講翻轉頭咧，李光耀其中有人鬧呢個馬來西亞就話咧，新加坡咧佢獨立之後咧，1965年就佢嘅意思 就話全國強行用英文嘅，而馬來西亞就馬拉文，就同呢個世界脱節咗。佢新加坡咧，佢話我哋成功嘅其中嘅主要因素咧，就是、我哋放棄華文，拒絕咗呢個華文沙文主義啊。咁啊，呢個講，但係我估呢個都係其中嘅原因嚟嘅啫。咁你菲律賓啊，就好多人識講英文啦，你唔見佢強得去邊，係嘛？咁 啊，統治階層嘅啫，邊班人揸莊嘅啫。 係啦，咁仲有法治啦，新加坡嘅法治咧，同我哋香港理解嘅法治咧係唔同嘅。啊，多多少少咧有三權配合，就唔係三權分立呢家嘢嘅。咁 anyway， 新加坡嘅成功大家都知噶啦。咁你講翻，佢又最憎就馬來西亞啦，佢最欣賞的國家就是中國。嗱，我唔知咧，嗱，佢講咩我聽咩啦。佢話話欣賞咧中國咧就一定會崛起嘅，但要同美國平起平坐咧，仲有一段日子。咁但係亦都提到咧就話，喂，點解中國有咁多即係不公嘅不公平嘅事，都唔能夠推翻佢政權咧？咁佢又提到話，其實中國咧啲人咧就係好重視咧，傳統上好重視咧中央集權。第二，重視呢個大統一嘅思想，全部人咧，佢話好多人佢咁講啦，話啊相信咧統一嘅中國先至有強大嘅中國，係唔相信咧係一分裂咧，佢哋就相信咧就係話中國就會唔強大啦。呢、這個根深蒂固咗，所以中國咧係唔會咧係搞出咩嚟嘅。咁啊喂，咁近年嚟好多維權事件，包括烏坎村啊之類嘅咁多嘅維權事件。佢話咧，維權事件咧不足以推翻呢個中共政權，原因就係咧，佢各地係冇連串冇組織起上嚟嘅。 係啊，佢睇得好準啦。 啊，呢、這個啊，佢咁講。咁第二咧就話咧，其實咧佢話中國咧未到呢個分裂個階段，點解啊？話社會係有流動性，好多農民咧其實咧就唔係想作反，只係想成為城市人，想千方百計進入城市生活。嗱、啊，講到呢度佢就 period 停咗。 嗯。 佢唔講嘅呢嘢，佢俾面中國。我之所以話佢俾面中國有原因嘅，就冇提到。其實你去城市住咗幾多年，大陸民工你都唔可以攞到城市户籍。佢對於户籍呢樣嘢係隻字不提。咁以佢老人家嘅見識，佢對户籍、對人口政策咁了解，佢冇可能唔知道中國呢個户籍呢係一國兩制嚇。你農民咧，差唔多一世你都就城市住足幾廿年，你都係落農民。即係假設咧，改革開放三十幾年啦，由1979年初計起啦，其實應該1978年年尾嘅。咁啊，至到而家已經咧係36年啦。咁好多民工入咗城市做嘢，一世佢哋都攞唔到城市户籍。啊，佢哋仔女咧得唔到城市裏邊咧，好多城市有錢噶嘛，俾呢啲免費教育啊，各種福利俾佢嘅city 真係 city 神啦。呢啲農民工咧係永遠攞唔到，你嘅仔女都攞唔到嘅。咁啊，呢樣嘢咧，呢、這個新呢、這個李光耀啊，隻字不提嘅。咁仲有一樣嘢咧，咁啊幾好深印象啊！我睇呢本書裏邊，佢講到印度咧，佢話印度咧有成功一面咧，但係咧。印度咧好多依、這個歷史唔係歷史，直情佢本身呢個種姓問題 caste system 咧，令到佢好多嘢搞唔起嘅。咁同埋咧，佢話有一次去印度訪問，咁啊住一間咧就好高級嘅酒店，正啊，裏邊一切都係完美嘅嚇，同西方國家絕對有得比嘅。但係對面街咧就一堆啊垃圾，一堆爛樓垃圾啊咁擺喺度。佢話喺中國咧。是不會發生的，我不知道用什麼方法，他只是這樣說，我不知道中國用什麼方法，總之中國是不會發生的，點到即止，不再說下去。那即是其實呢暗示給你聽，中國是很專權，不過他不會說出口，樣樣都點到即止、 啊、那又不止、啊、中國人是很想很介意外國人的評價呢、嗯、所以很多門面功夫和你執得漂亮的嘛，免得你衰在外人把口那裡嘛。 啊，咁呢個就係話， 啊， 呢係指中國大陸啫，指中國大陸。台灣嘅情況咧，台灣喺市容上係比唔上香港嘅，但係台灣咧喺自由上係完全係超過咗香港嘅。 但係有樣嘢唔同啊嘛，你 台灣咧，即係我聽 仲識去即係用一個叫做保育嚟到包裝啲舊事物咧、嗯，你反為認認真真整一整咧，就算你喺棟五星級大酒店隔離有間有棟舊樓。只要你用保育為名整得靚靚地嘅，咁於是新舊兼備，咁你咪冇呢種尷尬咯。 嗯，佢可以用噶，唔係呢個你要同佢嗰個文字啊有關係嚇，佢個文字係開咗開啟咗啦，啊，同埋咧佢個公民意識係好強，所以台灣咧台北咧我去過台北咧。 就是真的很乾淨，同埋咧垃圾是很少的，佢呢方面做得係好成功嘅，咁呢方面就唔係淨係法律咁簡單，而係公民意識嘅提高咯。 你去嗰啲台北嗰啲地方，即係點講？你而家你台北你見到靚嘅都係去邊度啫嘛？101嗰邊啫嘛，嗰度就係信義區啊嘛， 唔係嗰度就有城市規劃咯，全新嘅區咯。但係其餘嘅區咧，其實都係以香港個市容嘅標準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都唔係咁正嘅。 你望望去個機場， 啲舊屋都冇拆到嘛。 去台北車站望，你見到都 係。但係佢哋有個習有個做法噶嘛，就係、是、垃圾自己帶翻屋企抌啊嘛，所以變咗佢哋養成咗一個習慣。就係自己製造， 冇乜垃圾桶嘅台北， 自己要負責任嘅。 佢唔同香港嘅，香港就成家垃圾桶噶嘛。台北 香港嘅字喺呢方面就冇，真係冇台灣就做得咁好啦。大本書係冇提到台灣，所以李光耀咧係好醒嘅，好醒嘅，非常之醒嘅啊。咁啊，佢有冇提到香港咧？啊，佢有提到香港，不過好少，真係好少提到香港。而香港咧，佢喺邊段提呢？就喺、是、最後尾佢同舒密特嘅對話裏面。咁佢成日呢個新呢、這個李光耀講話話，哎好 proud 啊，好覺得好榮幸。我哋新加坡呢就係、是、用英文嘅。咁呢仲有呢，我哋好幸運呢，我哋嘅殖民主義者呢係英國，唔係法國。佢話睇下越南啦，越南呢就法國統治嘅，咁識法文啦、啊、但而家用咗要用好大努力呢，努力呢就唔講法文，講英文。我哋新加坡啦就用英文噶啦，點點點。咁跟住咧，孫文特同佢提開香港，我話香港好似冇咗呢個優勢咯，咁樣啊。咁啊，呢個李光耀就係講話啊，都係噶嚇，冇咗英文呢個優勢啦。即係自從回歸之後咧，香港已經重新被納入咧係中國嘅一部分啦，即係吸納咗就成中國一部分啦。點到即止，亦都冇詳細講落去嘅。啊，好奇怪！佢既然係講國際嘅時候咧，係有台灣同香港咧，台灣係一句都冇提，香港只係提到頭先嗰幾句嘅啫。咁同埋咧，呢、這個佢亦都講到話咧，就係、是、我抄咗好多嘢啦。咁佢自己有一部分咧，就我哋聽起上嚟咧，就都會係覺得有啲起碼刺激，唔知係咪叫共鳴啊？菠蘿王啊，我啲中文啊，或者個修辭方面都中英文都唔係好好啦，即係修辭都唔係即係好好，唔知係咪共鳴？李光耀咧講得好絕，係反對兩黨制嘅。 嗯， 話新加坡咧，如果實行兩黨制咧，就會出現一個平庸嘅政府。佢個邏輯啊，就話係點嘅咧？話兩黨制就會有平庸政府，好似即係我哋聽嘅上嚟，好似唔係好啱聽喎。好多國家都係基本上兩黨制嘅喎，譬如我哋數到美國啦，英國啦，加拿大叫二加一啊嘛，兩個強一個弱啊嘛，好多國家同埋地區民主國家嘅地區都係兩黨制啊，因為第三黨咧好多時都係個弱勢嘅黨嚟嘅，咁啊。佢點解會出現呢？佢好簡單啫。如果係兩黨制嘅時候咧，就係咧會出現咧，佢冇用到民粹主義啊。佢全本書冇用到民粹主義呢樣嘢出嚟講嘅。佢話如果新加坡成兩黨制走去平庸啦，就失去咗咧新加坡嘅光彩啊。咁咧點解會咁做呢？因為咧執政嘅人佢咧係要滿足市民嘅要求。滿足國民嘅要求，咁咧做起上嚟做起嘢上嚟就好辛苦啦，就挽留唔到人才咧去進入呢個政府高層，呢、這個就係佢嘅邏輯啊。咁我哋唔一定同意嘅。咁其實呢本書咧就係台灣出嘅書嚟嘅，啊台灣嘅翻譯本。咁佢裏面提到咧就話裏面嘅佢有呢個編者嘅一啲意見喺度話，李光耀講嘅嘢可能係不政治不正確嘅。當然啊，即係對台灣嚟講，呢本書係台灣㗎咁啊。咁但係咧，你真係幾值得聽一下佢嗰個邏輯咧。佢話咧佢同時咁講咧，佢話英美等國家一出現咗兩黨制嘅時候咧，就揾唔到最高質素嘅人才去從政。佢話 look 睇下英國國會裏邊嗰啲議員，儘管可能佢都係有牛津劍橋畢業嘅，但係咧佢唔係最嗰啲專業人士，包括醫生、律師咧，但係唔一定唔係最叻嘅律師、最叻嘅醫生去做國會議員嘅。啊，呢個佢咁講嚇。跟住咧，佢話從政嘅人士咧，佢點解揾唔到出邊啲人咧？去入嚟從政咧？因為從政嘅人都要計個人工嘅。如果出邊揾得多啲咧，佢就未必會留喺政府度做， 如果你是民主的，咁會做得更加辛苦嘛。同埋咧，可能做一屆冇得做，咁佢點解要咁辛苦啫？不如喺出邊啦。咁佢認為從政人士咧係會計較人工嘅。咁似乎咧，即係香港你睇下睇下咧，就我覺得未必係咯。起碼香港表面上唔覺得呢班人，你點唔中意 CY 啊、董建華、曾蔭權？我唔覺得佢人工係唯一嘅考慮，反而咧係佢中意權或者中意威，中意一啲嘢，佢未必係使命感。佢全部本身咧兩餐係冇問題噶啦。而佢新加坡佢依、這個李光耀講嘅話，從政人士係會好計較出面揾到收入咧，我覺得呢啲係好似係窮人，好窮好窮，冇咩見識嘅人講嘅嘢喎。 咁一樣嘢好清楚嘅，你擔任公職，你其實即係除咗係要考慮嗰個收入， 副局長唔排除部分係為錢啊。 關鍵其實係嗰個操控權啊嘛，講得難聽啲。別人的生與死在你手啊嘛！如果你喜意弄權嗰啲人嚟講咧， 好過癮咯、 啊！你嘅權力係影響其他人噶嘛？同埋李光耀所講嗰啲嘢，你其實背後反映住一樣嘢啫，就係只有精英咧先至係為老百姓謀幸福，先知道咧老百姓嘅真正利益。而咁背後除咗頭先你所講話，佢有啲睇唔起啲人之外，背後亦都係因為佢太過自信， 太過自信， 太過自信，相信精英咧一定係最叻。但是喂，好坦白講，當你文字未開嗰陣時候，你少部分人有識見就固然係咁講啦。咁但係而家你個個都已經讀書識字，又接觸世界時事新聞消息，個個都知多啲嘢，都識諗嘅時候，點會係你精英可以讀大啊？呢種即係精英心態有啲過氣添啦。 嗱，與其話呢本書叫李光耀看世界，不如話咧一個92歲嘅老人看世界啦。佢嗰代啦，但係佢本書裏邊咧。亦都有一個客觀嘅一面嘅。李光耀親口話：我唔可以保證人民行動黨係喺三四或者五屆之後仍然能夠執政。啊，即係佢都知道，即係下一代就由下一代嘅人去，將來就將來人嘅決定啦。咁啦，我哋都講咗好耐啦，都差唔多結束啦。咁啊，我要補翻咧喺節目開頭時候我講過一樣嘢：新加坡咁多戰鬥機，包括咧有最先進嘅 F-15。同埋 F-16，而 F-16 咧就唔係賣俾台灣嗰只，台灣只嘅 AB 型就落後啲嘅，佢最先進嘅 F-16 CD 型，有咁多戰鬥機擺喺邊呢？原來咧新加坡咧將啲戰鬥機咧就擺喺咧澳洲、美國甚至歐洲，好似法國都有嘅，佢有埋依咁幻影式嘅戰鬥機，咁咧就咁先有機會俾佢練習。咁同埋咧，佢又話喂。咁新加坡咁細，當年科威特24小時都唔夠，已經俾伊拉克吞咗佢啦。咁我同嗰啲新加坡人傾過，佢話新加坡點樣防衞自己呢？就有如以色列，因為地方太細啊，太細啊，空間買唔到時間。如果見勢色唔妥咧，新加坡係會首先攻擊你先，唔會等就坐喺度等死嘅。咁就解釋咗頭先我哋嗰個疑問啦。咁啊嗱，本書咧仲有好多嘢值得講嘅。不過今日就講到呢度先，我哋有機會咧再去再講呢本書。咁啊，多謝阿大衛啦，多謝阿菠蘿王啦，多謝亨利啦。原來咧話俾我聽，呢個依個 marketing 高手，新加坡係有御寒衣物出租嘅。好多謝各位，拜拜， 拜拜， 拜拜。